说我让你看不清楚，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，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。哦，相信我，无悔无求，我愿为你放弃所有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哦，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，相信我。哦，相信我，别再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。哦，相信我，无悔无求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至少我尽力而为，相信我。